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Just the win， 广东广西。 Hey， 早晨早晨，咁啊嚟到广东广西老店啦，星期日朝头早吓。咁首先同大家讲讲先，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如果今日大家去郊游咧，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就小心啲啦，吓、啊，即系唔好 风高物燥， 唔好留低火种啊！ 总之唔好留低火种啦， 总之小心啊！ 系啦，咁啲听众应该都认得晒大家把声噶啦。咁喺今日直播室咧，有米哈啦，有苏轼同埋阿马恩赐嘅。咁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阿苏轼。啊、第二嘅叫做上班穿什么衣服，咁啊，其实咧 翻下工未啊？大家 唔系、啊、即系最，其实你应该有个女人喺度嘅，但系咧，即系我都怀疑海林嗰啲咧， 我哋有听众嘅 吓， 我期待听众 啊，希望呢啲女听又是女听众啦，因为女即系嗱呢样嘢系真系有呢个性别嘅分别嘅，即系上班咧，女人因为要执得正啲，或者某一种职业又要执得正 一點，梗系啊，等一阵再倾下先 吓、啊，即系所谓一定噶呢、這个即系呢个制服嘅问题啊嘛吓，咁、啊、即系上班穿咩衫咧，又牵涉及到一个制服嘅问题， 系 唔系制服诱惑嗰挺，咁又亦都牵涉俾一样嘢叫校服问题，系、嘛？咁、即系你上班上学都系啦。 校服可以讨论嘅，即系我哋有四节噶嘛，可以搵段时间讲下呢、這个、 哦、校服嘅 易用嘅。 咁喂，苏轼行先啦，你又朗啦，因为嗱，我真系唔系好多。 系咯，我就想问阿马老师先，反而系你有冇试过一个任何一种上班嘅班系需要有衣服要求咧？ 因为我教过一年中学， 哦， 即系嗱，我睇下先，我大学 咩年代啊？ 七八十年代。70年代 七十年代， 即系我嗱，我大学毕业咧就喺大学做过一年助教啦。咁、你都知噶啦，就嗰阵时七十年代啲助教都唔使着乜嘢，都系而家就叫兴一种叫做咩中文 smart casual 系嘛，即系 smart casual。 系系 嗰阵时我啲唔 smart， 不过 casual。咁啊，助教冇所谓啦。咁跟住咧就出嚟教過一年中學，咁、做中學就知道啦，即係你一定要著制服，即係 short of 制服啦。 你要著恤衫。 有時我係教女校男師嚟嘅，就更加麻煩嚇、即係一定要每日要打呔，恤衫要燙到正。咁、如果係秋冬天咧，就要著外套，就唔一定要著西裝。西裝係好嚴肅嘅一樣嘢嚟嘅。 使唔使打呔話？ 要打呔，一定要打呔、哦。西褲、皮鞋，咁皮鞋對嗰陣時嚟講咧，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 要立立領嘅。 立令就事必啦，即係我著皮鞋係唔好比較容易跣親啊！即 係 嗰時咧未有呢、這個咩噶嘛，未有波鞋嘅，咁即係一般嚟講咧就著啲即係鞋 底，木板底， 即係鞋底比較唔容易跣或者滑嘅鞋嘅。咁、但係咧就嗰啲多數又唔係皮鞋嚟， 冇錯， 即係可能行山鞋啊或者一啲膠鞋啊諸如此類。 嗰陣時未興咧，即係皮鞋款，但係個底係膠或者一啲 好少或者好貴， 皮底噶嘛。 唔係咁咩叫皮鞋咧？ 七十年代嘅皮鞋、 如果你著個皮鞋都知咧，尤其是即係佢最初著嘅時候咧，真係好滑嘅、你要著到即係磨到佢有少少咁上下啦，咁你個皮鞋先唔容易滑。咁、尤其是落雨天咧，就比較麻煩嘅，即係對我嚟講。咁跟住就冇啦，即係喺無線做，咁即係電視，即係一路做咧，就喺電視台做啊，喺呢個咩咧？另外咧，即係喺電台做啊，或者喺其他嘅報館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咁嘅工咧，就唔需要著咩冇乜限定你著咩衫嘅。咁所以即係你同我講咧，話上班著咩衫咧，我諗嚟諗去都唔知係乜嘢。 其實 呢個題目係有得講嘅，呢個真 係啦。其實我喺即係我都出咗嚟做嘢廿幾年啦，我係九十年代出嚟做嘢嘅。咁出嚟做嘢廿幾年，其實個變化都好大嘅。咁我就做航運物流咁樣嘅公司啦。咁我初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體積級啦，咁你譬如係經理級，其實一般都係會著西裝翻工， 係 即係嗰個年代啊，就算喺船公司都會。咁但係咧，而家慢慢過咗二三十年啦，就唔會噶啦、即係無論你喺某一個行業，無論你係咩職級，其實係都唔會著西裝、 當你連國家元首咧喺某啲嘅會議啊、見記者咧都唔使著即係西裝打呔嘅時候咧，其實係整個大氣候轉變。 我完全同意呢、這個咧。我之前喺另一個節目講嘅時候，就曾經引申過講過，呢個係一個華爾街嗰個地位開始低落， 直谷的地位開始上、 香港又不是，香港其實呢在五六十年代呢有一樣東西即是現在不興說的了，就是白領和藍領。 我明白， 大家知道香港最初呢五十年代是搞轉口貿易的嘛，即是洋行啊諸如此類，即係香港自己甚至冇自己工業㗎、工業呢即係因為你要去到大約 六十年代呢啲工廠 五十年代尾啦先至開始有工廠，即係 嗰啲穿膠花車 嗰啲即係喺上海落嚟嘅，以前香港係冇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計二十即係呢個光復咗之後呢，一九四五年嗰時候呢香港得六十萬人啫嘛，你又搞咩嘢工業啫，咩工廠啫，係咪先？咁嗰時 亦都未有技術， 全部就係做轉口貿易。咁轉口貿易啲洋行咧，大家你而家睇翻粵語殘片都係啊，即係嗰個即係除咗個 boy 之外啊，即係最低級嗰個咧都要哇！ 即係花樣年華嗰個梁朝偉 咁就嚇，即係唔止人住，即係唔係點會話即係一套西裝一套西裝兩個人著咁啊嘛？係咁啊老師啊更即係教書啊更加要啦。咁嗰時有幾多職業啫？所謂白領職業即係唔使做勞力嘅人咧，就一定要著西裝㗎啦。咁嗰套老唔係點會即係大家都聽過梁聖波隻歌啦，擔翻口大雪茄咪著翻件老西就要扮經理咁。 所以嗰個咪銜接翻阿蘇適講啦，即係話嗰個係幾個一個舊時代嘅象徵啊。即係嗰個係一個 八十年代之前啦，基本上西裝都係主宰咗呢個白領行業。 係啦， 即係白領職位啦，無論你係做銀行又好，做保險、做經紀， 總之唔係勞力。 就算酒樓部長 係啦，唔係勞力工作啊，唔係勞力嘅工作。 翻寫字樓，翻寫字樓，翻寫字樓都分兩種嘅。係，即係如果你係經理級咧，你就會執得正啲嘅。 係， 如果你係文員仔咧，就可能係著件恤衫唔打呔，跟住就算。 唔係冬天都要著件外套噶嘛，嗰件外套都係。即係你諗下，我哋讀書嗰時啊，而家你有啲學校啲校服都係嘅。我哋讀書嗰時都要著件西，即係著件咩噶嘛？ 褸咯， 褸啦，係啦。但嗰件褸嘅款式就同西裝差唔多。 而家都未必㗎，而家都係運動式嘅外套嘅，有啲學校即係會再 即係冬天喎，冬天校服 有改變。 咁啊唔知啊， 要睇校規啦。即係有啲學校轉變緊嘅，的確。咁但係傳統啦，的確普遍都仲係有校褸同埋即係。即係除非你體育課，或者點樣你先會 同埋喺即係你校長啊或者訓導主任及得好緊嘅，即係男仔咧嗰條呔咧一定要箍住個喺兩個恤衫領中間，仲要箍得好緊嘅。如果你掹咗佢落嚟咧，鬆下口氣啦。同埋嗰條喉，我唔知而家點啦嚇。後嚟你哋讀書嘅時候點咧？就係嗰條頸嗰、那個恤衫頸喉紐一定要扣實嘅。 是 即係有時會咩噶嘛？你會緊噶嘛？ 即係唔扣個粒紐，即係 咁你總之揾條呔索緊啲遮住佢咪算咯，咁得噶？ 人會大噶嘛？即係尤其細路仔咁條頸都越嚟粗噶嘛。 咁阿媽又嗰時即係就比較， 但係呢個真係唔係藉口嚟嘅。其實通常唔扣嗰個頸喉紐就睇下嗰個學生嘅嗰個反叛程度。 但有啲係係 即係嗰個反叛嘅象徵嚟。 譬如我嘅嗰陣時嘅環境就係你好多唔係有錢噶嘛。咁你唔會話一年咧，哇半年佢高咗啦，條個頸粗咗啦，即刻又買過另外一太蓬恤衫噶嘛。咁啊只有兩個方法，一個咧就買大一號，即係於是咧你個男仔著起上嚟咧，你就覺得好樣衰嘅，即係咧你條領咧鬆啦，咁啊即係大咗一個碼咯。 恤衫唔啱身又真係 係幾難嘅，尤其是冬天係嘛，咁你個恤衫袖又突出嚟，總之係好論盡。咁如果好啦，你要貼身嘅話咧。咁你成長得好快噶嘛？即係半年到一年，你又要買過曬，哇！屋企邊有咁多錢俾你買？ 但我回翻個華爾街同埋呢個直谷嗰個話題，呢個係一個喺美國都幾明顯嘅，就係因為咧以前最有錢嘅人咧，即係七八十年代啦，最有錢嘅人咧就一定係做金融嘅，即係大亨啊，基本上都係做金融嘅。咁自從阿標基同阿 Steve Jobs 即係喺七十年代創立咗佢哋，分別創立咗佢哋間 科技事 科技嘅巨頭啦嚇，跟住後來咧科技嘅巨頭就越嚟越多啦，雨後春筍啦，即係而家你 由實體變軟體， 係冇即係而家你見到嗰啲 unicorn 啊，嗰啲獨角獸公司啊，十間有九間都係做服務噶嘛，軟體或者服務啊，真係設計架嘢出嚟，有，但係都係高新科技嘅， 上火星 咯，係即係無論係上火箭又好，做電動車又好啊，都係新科技。 讲一句啫，就算佢哋系即系要做一个硬件咧，佢都系以理念行先嘅，即系话佢系为咗要电动或者为咗要上火星，然后因此去做硬件，所以都系概念行先。 系啦， 同埋佢哋嘅總部咧，就由紐約嗰邊即係西岸， 係 就搬咗嚟東岸，即係斯坦福嘅，即係由傳統嘅長春藤搬咗去加州嘅斯坦福嗰邊。 嗯嗯 啊，即係大學有唔同，行業有唔同， 嗯， 係 連衣著都有唔同。 嗯， 咁咧就由阿教主開始嘅，阿標基都唔係咁唔著西裝嘅，但係就由阿即係蘋果阿 Steve 再開始咧，佢就中意行出嚟咧，就著一件 三宅一生 係圓領嘅藍色嘅衫，跟住配牛仔褲、著對波鞋咁出嚟。咁咧，即係我覺得人類衣著咧，其實係睇翻維多利亞時代，其實就係皇室就開始影響 帶領 貴族，貴族就影響中產嘅衣著噶嘛。 嗯， 咁即係其實佢哋即係呢班有錢佬，即係自己白手興家嘅富豪，咪，就係現代嘅貴族咯。即係你可以咁樣理解啦，就是，大家就對佢哋嘅衣著嘅品味咧，即係佢哋帶領潮流啦。即係你唔需要揾個 top 嘅設計師嘅，佢哋就開始帶領一種翻工，即係唔係休閒嗰種啊，係翻工嘅一種潮流。因為老闆都咁著，阿大老闆都咁著，即係我哋做下邊嘅就更加應該唔係抄佢，係應該要 模仿 佢咁樣著。 我覺得蘇適講嘅固然係嗰個歷史上或者嗰個行業結構嘅分別導致到有兩種嘅衣著，但中間仲隔多一重嘅，就係，個生活嘅方式或者品味。即 系话 系啦，即系个衣服系置于一种生活方式嘅，即系话嗱，当然系嗰个重心转移，即系从金融转为新科技咁样。咁但系中间点会改变咗个工作服嘅改即系个样式嘅改变，就系因为中间就系佢哋呢班人嘅生活方式唔同咗，即系嚟金融嘅世界嗰种，亦都系有规有矩、有秩序，要有等级。咁其实刚才讲，就算喺餐厅里边做部长，点样都会有制服。就是，因為喺餐廳裏面都有等級啊嘛， 係都要分邊個 係啦，你要分到啊邊個著西裝，邊個打呔，你有等級嘅行業咧，個制服係相當重要。但係新科技所鼓勵嘅嗰種嗱，雖然係一個樣嚟㗎，即係鼓勵嗰種可以由下而上，可以年輕人話事，然後咧新嘅知識好重要，新嘅即係青春嘅力量好重要。咁所以咧個等級嘅樣或者展現咧，喺工作環境裏面咧係冇咁明顯嘅， 模糊化。 係啦，咁佢就鼓勵咗一種去制服化嘅工作環境。咁所以呢一個係生活方式嘅轉變到，即係個等級工作環境嘅等級啦，以至於即係從金融嘅紙醉金迷嘅生活，到新科技講咩啊？環保啦，即係踩單車翻工啦，晏晝 後物質 係啦，晏晝食下麥皮啦。即係你呢個時代，你就唔會係一種咁即係制度化即。即係一種工服的方式去翻工。 不過即係嗱，我從歷史個睇法咧，其實嗰個革命咧就係由1960年代開始。 再推前， 係啊，因為呢個所謂花嘅年代啊嘛，即係嗰陣時講即係愛與和平啊，啲興旗時開始。咁嗰班細路仔咧係反戰嘅時代，嗰班細路仔就已經開始咧就唔著啦。同埋唔走入去嗰個所謂個 corporation， 即係嗰陣時 入金融。 即係嗰陣時仲未有科技啊嘛，即係就唔喺1990年代開始嘅，即係1960年代、1970年代開始咧就已經鬆咗啦。咁其中咧一個好大嘅咧，或者你哋唔係好覺嘅咧，就係醫學界。即係嗱，你而家甚至你而家去公立醫院啲醫生咧，分分鐘咧係著拖鞋嘅喎，好興添啊。因為佢哋成日行嚟行去啊嘛， 真係冇留意， 好辛苦噶。最初咧，即係你見嗱，你細路仔睇醫生咧，啲醫生實係打曬呔，著曬西裝，最多出邊加件袍嘅啫。而家唔 件袍冇變過嘅。 吓， 件袍都系要穿， 件袍冇得变嘅，因为件袍咧就好似阿米哈话斋，系个系好重要 工作需要， 唔系工作需要，系身份需要。 系 嗱，你入到医院，你睇啲护士都系唔同颜色嘅护士咧，唔同等级嘅，甚至医生都系噶。 系 即系譬如话你外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或者不同专科嘅医生咧，系有唔同颜色嘅，同埋你个等级好紧要嘅。即系以前话医生一定着白袍，而家唔系噶，好高级嘅医生先着白袍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我所認即係嘅認識咧，就係話由呢個嬉皮士一代開始咧，咁嗰陣時咧，再之前咧，因為你而家成個歐西即係歐美啊，嗰個經濟咧，重視嘅咧就係所謂大公司啊，大公司譬如話好似通用汽車啊，或者諸如此類嗰扎汽車，即係工業化時代， 大嘅工業公司，即係波音啊，係 啦 嗰啲 嗰扎時代。即係仲係所謂工業生產嘅時代，咁嘅生產時代咧，就邊啲人一定要同埋邊啲人一定要著咧？就你點窮都好，你做 sales 一定要著。 哦， 啊、你去到三十年代美國大呢、這個咩啊？大蕭條嘅時代，就於是產生好多噶。你而家有時睇美國戲都係、嗯、叫做全國周圍去噶嘛，拎住個夾噶嘛， 公事包 嚇。所以同埋咧， 去門口度推銷啲牙膏啊，成 隻牙出嚟啊，背後。所以最典型嘅米克一定知噶啦、 嗯， 就係話嗰陣時係五幾年嘅時候，嗯、就叫做 The Death of Salesman， 一個 推銷員 之死。 因為推銷員喺嗰陣時好 出名嘅劇本， 係啦，嗰陣時推銷員之死，推銷員呢個角色喺美國係好緊要嘅、嗯，由呢、這個即係大蕭條開始一路到五六十年代，咁佢哋就要著啦。咁喂，好似阿蘇適話齋、 嗯， 喂，你做推銷嗰、那個做 marketing 做營業部嗰、那個冚唪唥著西裝，喂，老闆唔著西裝，咁我有一個普通人、一個陌生人走入你間公司，喂，究竟邊個係邊個係邊個？咁衣服其實從來都係嘅，即係由呢個歷史啦，甚至你乜嘢顏色用咩布料、 嗯， 中國都 係 噶。 係、嗯、皇帝就有特定顏色，唔同朝代唔同啊。大家覺得皇帝著黃色，佢受咗呢個明清嘅影響。 清朝咧最主要，清朝連啲碗啊。如果你喺嗰個宮殿裏邊， 三隻爪四隻爪都係 係幾多黃色啊？即係你全隻黃曬，定係外邊黃裏邊白？其實全部 都 係分等級 嘅。 係啦，即係你係皇帝、親王、皇后用嘅嘢都唔同嘅。 冇錯， 你多隻手指就係僭越嘅殺頭。 即係而家有時我睇大戲咧，都好比較少嘅啦，即係新光戲院，即係翻個大件事啊，你唔啱啊！即係佢唔知係咪啱話呢個戲服啱啦，或者咩咁就著咗上身。即係好多而家唔同噶嘛，唔係話你大老官司有自己嘅衣裳啊，自己做自己啲戲服噶嘛。而家你譬如話你一個即係第三 戲班 花旦或者一啲叫做咩啊？即係二打六嗰啲咧，即係嗰啲普通所謂閒降，我哋叫林妓咧，歌仔都冇得唱噶啦，對白都係兩句咁轉轉嚟上朝咁喺皇帝隔離嗰啲大臣，成日都著咗曬衫，就係即係因為即係冇得考據啊，就算有考據都冇辦法啦，因為嗰個 資源不足，個化妝間唔夠， 佢唔可以次次都整過曬。咁啊呢啲嗱，所以衣服從來都係有呢個咁。 即係明朝嘅氣就清朝嘅衫啊嘛。 係啊，有唔同色，又唔你一個大官個丞相唔可能著咁樣著法啊嘛，大佬。 唔緊要，我哋而家有後現代劇場，將時空 西裝 係錯亂曬。 所以其實係嗰個西裝咧，興咧就唔係金融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你到七幾年有幾多人換？香港由一千五點跌，千三點，千五點跌到得翻八三點嗰個時代，七三年嘅，七三到七五年，有幾多人有股票嘅？ 蘇適都唔係講緊即係西裝係金融業出現，即係只係個分嘢，即係話個差別上身。 即 係 smart casual 嘅，即係比較便服式嘅開始咧，其實係七十年代嘅。如果你從美國 啱啱開始， 美國歷史講啊， 係，但係我覺得係普及，即係開始普及到各行各業都跟風咧。 我覺得就唔係啦。嗱，我覺得咧，始終都係只係所謂 I T 行業嘅啫。你試下揾其他行業啊，哦，你話齋餐廳啊嗰啲邊有啫？你試下。而家不過而家咧，譬如教師行業都可能會鬆咗啦。 係啦，如果我比較熟悉嘅學院咧， 係啦， 就係、是、一個就係、是、鹹淡水交界，即係學院係得意嘅。學院嗱，大家都知啦，學院嘅等級制都相當明顯啦。 即係你是教授定係？ 如果唔係我哋嗰啲 title 係啦，唔會跟住個尾啦，係咪？即係你究竟係教授啊，定係副教授，定係助理教授？ 我啲學咗美國佬啲衰嘢。 啱啱入行嘅時候，即係唔識分。 唔係英國制唔係咁，我讀中大嗰時唔係咁嘅。 都唔係間間美國學校係咁嘅， 係嘛？ 有啲美國學校好。 唔緊要啦，佢講香港嗰啲美式嘅制度。 香港或者其實海外始終都有，不過你稱呼上用唔用係另一件事， 係 咪？即係大家都知。 冇人稱呼用。 咁但係著衫就得意啦，著衫就分唔同嘅學系。 係。 嗱呢個得意喎， 商學院咧就執得正啲嘅，著西裝嘅。 係啊，商學院就大即係蘇適熟啦，就係、是、基本上一定西裝打呔嘅。 係啊，譬如新亞藝術系就冇人打呔， 咁你藝術系啊，藝術系嗱，如果藝術系打呔咧會有係咩咧？反而可能做一啲傳統中國藝術嘅一啲新事， 著長袍添啦。 嚇，咁但係你平時就 唐裝添， 未必日日都著嘅，好少嘅。 而家冇唐裝㗎啦，係嘛？即係大學，即係八大裏邊都見唔到。 我都見過有。咁但係一啲重要場合咯，或者 即係夜晚去波啊，女士會著件 旗袍 出嚟咯。 哦， 但係正裝都係正裝嚟噶。 但係個重點係咩？就係佢係合乎嗰個身份，佢需要去用個衣服去指出自己嘅地位同埋學術興趣，係咪？即係你從嗰件衫，你從嗰件衫就可以打開話匣子啊嘛，因為大家唔係。一定認識你㗎嘛，即係你喺學系裏邊， 係呢個問題， 就知你係邊位啊，即係係嘛啊，即係大人物啦。但係你跨咗系，即係隔行， 係嘛？就隔咗重山嘅啦嘛，你唔知道。咁你喺啲重要場合，你嗰件即係、就是、我哋叫做行裝啊，基本上就去令到大家認得你係邊個，知道你係邊個。 所以嗰陣時即係、我讀嗰陣時咧，崇基咧，即係哲學系。劉思光咧就永遠都係煲胎嘅， 嗯， 永遠都話，即係甚至打胎都唔重要嘅，原來煲胎係高一級嘅， 即係煲胎唔止係前港督嘅， 佢唔係， 佢就一定係 boss 級啊，即係你即係經理級都搞唔到胎， 佢係高級亦都係另類啊，即係話嗱我就係西化噶啦，我就係有教養噶啦，我就係高級，不過我有啲另類。咁咪哲學咯， 新史啊嘛，新史。 咁咪西方哲學咯，就係咁。 係啦，冇咗盧思光之後，都好似冇打胎嘅哲學老師。 香港都得一個特首係打煲胎嘅啫，成為咗個代號。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又接近十點半，我哋要聽聽新聞啊，同埋即係其他啲消息先。咁啊十點半翻嚟咧，繼續有米哈蘇適同埋馬恩哲同大家講上班穿什麼衣服。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榄球世界杯赛事片段之中国歌名称出错的事件接连发生，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特区政府会去信世界橄榄球总会和亚洲橄榄球总会，强烈表达不满和要求彻查，并且作出交代。陈国基出席百万行活动之后主动回应事件，他说对于有关方面的解释感到难以置信，认为主办单位有经验，但是就发生有关的事件，当局感到不可理解。政府会要求香港榄球总会制定好日后的方法，让国旗国歌的表述清晰，交给主办单位，不能够再发生同类的事件。陈国基又说已经要求本港警方深入调查事件是不是涉及刑事成分，特区政府会继续跟进。公益金新界区百万行朝早在即将启用的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礼嘉宾。百万行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连续两年在网上举行，这一次是疫情以来首次恢复实体步行筹款，市民可以踏足全港第一条同时有行车道、单车径和行人路的海上高架桥，整个路程大约六公里，需时大约个半钟。大会说百万行设有人数限制，参加者必须要预先报名，机构团体代表和个人一共有15,000人分批出发，并且需要遵从防疫措施，包括全程戴口罩。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6,0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1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655万人染疫，超过30,0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51人，较前一日增加32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000多宗，但是较两个星期之前增加超过9,000宗。当局密切关注冬季是不是会出现另一波的疫情。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将会展开自愿疏散行动，为想离开南部城市克尔松和周边地区的民众提供协助。 韋列舒克說，包括長者和受到俄羅斯炮擊行動影響的部分民眾表明希望離開克爾松和另一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的周邊地區，政府已經為疏散行動做好必要的準備，強調行動屬於自愿性質，可能在未來幾日進行，烏克蘭將會負責處理民眾撤離的交通安排。他說，當局目前的其中一個選項是將尼古拉耶夫當作中轉站，之後再將民眾送去西部更加安全的地區。基輔早前表示，俄羅斯軍隊今個月撤離克爾松之前，摧毀了當地的關鍵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本周中期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提起公共屋邨，第一时间梗系谂起入面嘅麻雀声啦，尤其系过时过节嗰阵，直头系增添节日气氛啊！仲有啊，楼上四方城杀声震天，楼下公园嘅小朋友咧就嘻嘻哈哈，实在系相映成趣啊！如果想感受屋邨嘅情怀，就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来，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嘅 《花园里的人情味》。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没了你不得，但是恩来身体才是最紧要的。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点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断住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晒嘢。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特殊学习需要 SEN 呢个词，听咗咁多年，你了解几多呢？ 大人喺认知同埋处理手法上嘅误解同埋偏差，对小朋友影响好大噶。 听下专注学前教育同特殊教育嘅心理学家严佩如博士介绍，一齐学习同小朋友同行。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嘅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喺持牌或1982年登记嘅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翻翻嚟，我哋今朝早嘅广东广西啊，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叫上班穿什么？ 系 啊，咁啊，一定要穿嘅。有啲其实有啲上班系唔使穿嘅。 你做呢個地盤嗰啲咪冚唪打大赤辣嘅、欸。甚至呢、這個呢，即係我見以前街市熱天嗰啲都冇乜著衫嘅。 有官非啦， 但係佢哋戴頭盔。 有女生即係入品，即係覺得被冒犯啦。 係，即係唔知啊，香港我就未聽過啦嗰陣時。好啦，咁啊，但係講講先，就係、是、香港電台嘅 Facebook 網頁咧，就係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嘅友啦。咁另外咧個電話號碼就18723111，咁我哋十一點就開放個電話。咁啊，呢個題目咧應該好多人都有感同身受噶啦，可以打電話嚟參與我哋討論嘅。 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啦，就講咗兩個行頭嘅，咁啊馬 Sir 就講咗教師啊嗰、那個。喺 TVB 即系喺电视台嘅情况啦，米哈讲咗学院 未讲晒嘅，等人再讲。 系有啲咩情况？咁我讲多几个行业啊。譬如我做航运咧，航运其实咧喺我入行即系九十年代咧，都要求执得几正嘅。 系点嘅咧？ 即系都系要着西装嘅，同翻银行差唔多。 系 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就由老板开始咧，都系大家同事中意着咩衫着咩衫啦。总之你觉得你个客接受到得噶，你见嗰客接受到。咁啊，反映咗乜嘢咧？就係、是、因為航運。 sorry， 呢度插問一句，如果你話個客需要，咁你好難搞嘅喎。譬如個客需要西裝，你都要著噶啦。 嗱，呢個就係睇你個客。 咁個下晝嗰個又唔使嘅，點咧？係咪翻去換衫咧？ 唔係，因為我哋啲銷售咧，通常係跟行業。 我知 道唔係跟工，即係唔會話一個銷售係一個行業。 阿馬 Sir 意思係你上下就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因為唔會嘅，因為譬如咁啦，體育用品 公司裏邊咁點咧？ 因為體育用品品牌，其實佢哋咧，你要注意嘅咧就係你 著西裝添， 你嗰、那個你千祈唔好著第二個品牌， 一頂、 即係譬如你係跟開一剔嘅，就呢世你都買一剔啦， 你就唔好三間， 放假你都唔好買，你都唔好著三間，費事俾人見到。跟住即係你而家社交媒體噶嘛，譬如你係做你嘅客係做消費產品嘅，咁咧嗰啲消費產品一般咧都係smart casual， 即係會著恤衫，但係唔會打呔嘅嗰類。咁你咪跟 冬天你都要著件褸噶嘛， 會著褸，但係。唔係一定西裝褸 ，OK 啊，因為你去大嘅即係美國嗰啲大超市，乜都有得賣噶嘛。 係， 通常就係佢哋都好多款式可以賣。 但係即係會唔會好似頭先即係我問你出現嗰個情況咧？ 唔同行業， 你上客唔係你同一個行業啦，你做 sales 係、但 係 咧上晝見個客同下晝， 即係個客唔同行業啊！我意思係啊， 唔會嘅，因為我公司又大啦，所以啲銷售人員咧，通常係好專喺一個行業裏面去理解佢哋嘅需要咁。所以你其實翻工你就知道噶啦，著西裝嗰個咧，一定係某一個行頭。 即係其實本身做銷售嗰個咧，已經係專業，佢淨係處理某一個類型嘅行業嘅客， 某一扎公司。 係啦， 我意思即係同一行業都唔同噶嘛。 即 係有啲大嘅體育品牌，亦都有啲細噶嘛。 但係都係著體育品牌啊嘛。即係你唔會著件西裝去見佢哋嘅。 係。 咁我而家問就係話行業裏邊係咪咧？即係所有嘅航運公司啊，即係你會見嘅 boss， 因為你物流嘅行業唔同啊嘛。 係。 你可能幫一你唔係，即係你可能幫一間大公司啊，即係運某一啲嘢，運汽水咁，同話你運高級西裝係唔同噶嘛。係。 所以咧，我哋呢啲我哋呢啲做產品開發，即係我做軟件噶嘛。咁我就係開會之前就會問嘅，其實嗰日要著咩衫？ 係啊。OK。 你問邊個咧？我想問你問邊個？我 問 自己 個 sales 嗰個， 或者 跟開嗰個客嘅 前輩 嗰個銷售， 係 唔係？即係我唔會自己去見客嘅，一定拍住啲銷售人員 係 嘅。我就問嘅銷售 你技術人員、技術管理人員 ，technical 新仔都可能要跟嘅。就算你同一個，即係你大家都係做銷售， 係 即係等於差佬啫嘛。 係啦， 你最初行邊間揾個老齋骨。 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就見到好多個唔同嘅行業啊，嗰、那個衣著嘅轉變。咁咧都真係嘅，多咗好多行業咧，其實係已經係就算著西裝啦，唔打呔啦，或者係開始咧著件好似西裝褸嘅衫啦，但係其實唔係西裝褸嘅料啦。然後裏面嗰件咧就由呢個恤衫就變咗做可能係 polo 啦，即係嗰啲有領嘅襯衫啦，就但係其實追求嘅嘢咧就係即係個舒適度，因為咧而家我哋講環保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著咁多衫啊！我曾經喺我廿幾歲嘅時候咧，就有女同事成日投訴公司冷氣好凍， 係 跟住可唔可以教細啲？喂，但係我冇得著小件衫，你有得著小件衫，大佬嗱，呢個係九十年代， 係 這個矛盾近年就開始沒有了、因為就大家都穿小件衣服、所以公司的冷氣就可以開高一點高溫一點但是90年代的時候就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你公司的冷氣夏天的時候如果不開那麼低溫、那些穿西裝的同事很辛苦的、變成女士又投訴冷我們唯一的解方就是女士你可以穿多件衣服但是我們很難即很難除了件皮是不打胎 還有現在還有沒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我都我嗰時有嘅，就係、夏天嘅薄西裝啦，但都係長袖噶嘛。但係裏邊嗰件恤衫咧就是、短袖噶嘛。 係 而家仲有 而家咧仲有再進化版。 係點啊？ 日本人發明，因為大家知道日本嘅職場文化咧，就算個世界個潮流點行咧， 佢都 仲係落後緊，有時差嘅。 落後廿年度啦。 係啦，佢仲係咧 變啊！佢直情唔係落後， 一定要西裝。咁但係大家明白到啦，全球暖化啦，即係日本作為亞洲其中國家，佢都 缺電啦。自從呢個海嘯之後咧，係 啦， 關咗好多核電廠， 開唔到冷氣。 咁所以衣服上佢個制度就改變唔到，佢發明咗啲咩咧？ 冇袖嘅 假嘅恤衫。 是假恤衫， 假恤衫是点解呢是好像口水肩咁嘅啫。 哦，我明白。 即系咧，你里边着就底衫，然后咧就挂一个系有领啦，有个前腹，但系就完全冇 袖嘅啫， 连个身体都冇嘅。 啊，呢、這个我好熟知，呢、這个咧因为我喺天主教学校读嘅。 哦， 咁你见到啲神父咧，冚唪唥一定系袍噶嘛。 系。 咁咧，佢入边咧就 系露一个领出嚟， 有个 collar， 有个吓、就箍住呢度。咁然之后咧就系。嗰、那個又係一樣噶啦， 係啦， 即係你見佢一除袍，尤其是做離殺嘅時候咧、一除咗出邊件袍咧，嗰、件就係你講嘅， 口水肩 假係口水肩。 我就想講呢樣嘢嗱，嗰、個你可以從呢一個發明，你見到佢哋職場嘅嗰種僵硬啊，就係嗱喺香港，我哋就算幾熱啊，講真啊嚇，著恤衫著西裝，你需要嘅場合，你熱你都要除啊嘛，唔係你都要除褸啊， 係佢哋唔得， 你帶得嗰件假嘅恤衫，你預咗你唔會除啦，件西裝點 褸就係外套，件褸就係最外， 係啊，已經係最外一個。 以前魚片係個 gap 嚟噶嘛，即係佢買唔起件恤衫咧，就揾啲舊恤衫啊或者咩就整件呢個，係啦，就變成一個笑話噶嘛， 係啊， 魚片啊咪， 但 係 而家 就變成係 真實咯，真係佢哋上班族係需要。因為真的太熱，就算你個布料點薄都好，夏天你始終都熱。咁 所以以前嘅所謂妥協咪就係、咯，即係夏天佢就做即係最薄嘅、最薄嘅西裝，啊裏邊咧就短袖恤衫嚟噶嘛。但原則上你唔可能，即係我懷疑嗰陣時係好香港式嘅著法，即係外國係冇呢樣嘢嘅，即係西裝一定係長袖。 東南亞可能 東南亞有恤衫短袖，因為如果你睇翻南洋咧，即係我哋而家即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呢啲地方咧，佢哋嗰隻正裝咧就好似夏威夷恤咁噶嘛， 係 啊係 啊， 用花布花嘅布，即係我哋一般嚟講正裝嘅恤衫咧一定係正式嘅， 係 而且咧偏向係白色或者係淺嘅藍色嗰類啦嚇， 係 即係嗰啲。容易配搭，一定唔會 即係粉色咧，所謂 一定唔會中國人嗰啲顏色啦嚇。咁誒，南洋嗰邊嘅正裝咧就係冇褸噶啦，因為太熱啊嘛。咁佢哋嗰件恤衫咧一定係花碌碌嘅， 係 即係而且係 你都未講下身， 下身係可以著短褲 或者及膝褲啊，南洋 係啦，即係長少少嘅短褲啦。 總之有空氣啊，有空氣可以。卷到入去， 係啦，而鞋咧亦都唔係一定要著皮鞋嘅，可以著啲涼鞋款嘅，即係你會睇到。 但係皮做，但係皮做。 係係啦，即係你都睇到喺西裝喺去到，因為其實英國人 係好西方嘅，係西化，係西化。 因為呢樣嘢其實 中國從來冇嘅， 同英國人有關，因為英國係曾經入不落帝國啦，即係佢嘅 殖民者 係去到全世界噶嘛，去咗埃及啊、東南亞呢啲地方咧，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咁著嘅，所以咧佢哋亦都頂唔順著西裝，咁所以就。在熱帶地方咧，基本上一係即係北非啦、東南亞熱帶地方咧，其實佢哋嘅正裝咧係好唔同嘅。 所以我都好奇怪，點解中國有北方嘅，即係從來中國都唔係著皮鞋嘅。最凍嘅地方都唔係咁，都唔係咁著嘅。 係 嚇，即係布鞋係好咩噶嘛？如果再窮嗰啲就係我哋 草鞋咧，即係塞啲草落去。 係咯，你睇中國詩都有噶啦嚇，破缽望鞋，即係無人式啊嘛，搭個櫻花第幾橋咧？蘇曼 黑龍江有三寶啊嘛，第三寶就係嗰只烏拉草啊嘛，就攞嚟塞落啲鞋度。 哇！點著咧？真係我有時懷疑你冬天落雪噶喎，大哥，即係好犀利喎！即係日本都係喎。你見日本片都係噶，落雪嗰啲佢哋都係著嗰啲草鞋嘅啫嘛。 其實只要你有足夠嘅空氣，即係保護到足夠嘅空氣喺裏邊咧，其實嗰對鞋就會暖嘅。咁當然用 著好重好好厚嘅襪。 係當然用皮草咧係最好嘅，即係將個皮草倒轉，即係個皮即係啲毛咧係向內裏邊咁咧，只鞋係最暖嘅。咁但係唔係個個著得起皮草做嘅皮鞋啦。咁草鞋就變咗窮人嘅印物，其實個原理一樣嘅。啲草咧係唔係好粗嘅，好幼嘅，就係可以好似毛咁樣咧。困住足夠的空氣，其實我都試過在加拿大過一個冬天嘅，嗰對鞋的構造是很不同的，即係冬天你出面看都是一對皮鞋嚟嘅，但係裏邊咧其實是有毛的，是一層毛嘅， 同埋最緊要是防水， 防水同埋你會著好厚，你會著好厚嘅襪。 係，如果唔係你過咗啲雪之後， 你根本行唔到路嘅，你只腳踏入啲雪度， 同埋如果你裏邊凍咗，有結咗有水分，你入到去室內，你熱翻融翻咧，你好容易有腳病。 係啊係， 所以佢個防水係好重要，亦都個熱亦都唔可以太熱，令到出汗嘅話咧，你就有另一個問題。咁又即係如果再追翻遠啲啊，即係有人去研究用生物嘅即係環境論去研究衣著咧，就係話其實草原同埋即係洞穴嘅群族，佢哋演化出嚟嘅衣著係會有唔同，即係點樣用獸皮為主要嘅衣著，同埋用織。即係用草啦等等，呢個好關乎喺你嗰個文化或者個文明本身基於乜嘢嘅環境所產生， 係 啦。剛才咧，阿蘇適講緊銷售部門啦，其實從即係現象看本質咧，銷售部門係其中一個衣著係最靈活嘅需要。 系就即系同个客，你又唔可以着得太好， 靓过佢唔得喎。 系啊， 唔可以着得太好，又唔可以着得太差。 系啊， 即系总之你同个客咧就系一个微妙嘅平衡关系。 啊、即系正如以前啊，即系仲系即系好广泛吸烟嘅年代，做销售嗰啲个公事包袋最多。不同牌子嘅 香烟 烟草，你就系要就个客，所以唔系你想着咩。是個客想你穿什麼、 嗯、 然後你要洞悉個客想你穿 什麼，即是你要建立一個所謂 rapport 嘛， 是的， 是中文怎麼譯、啊、 即是大家都是 friend 來的，是的，是的， 是的，容易 朋友圈，即是我們現在很流行叫朋友圈 講開朋友圈，我想講一件事，馬Sir一開始的時候不是說、就是啊、工作除了打、即做老師那份之後，其實都不用怎樣處理個功服，我想說呢，這個是，但同時間呢也都是反轉頭看，就是其實都需要，點解呢、其實每一種工種係有個大家能夠接受嘅工服，只不過嗰個工服唔係制服啫， 即係個文化， 係啦， 工作間文化， 係啦，即係調翻轉，如果你做編劇，你突然間有一日全副老西入嚟、大家就會覺得。你有啲事， 你去見工 嘅。你今日係紅線白線，睇下你面口啦。咁樣 啱啱啱，係 嘛？你都係會有突兀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功服嘅喎。個功服就係你剛才講咗，可能 casual 啲咯，舒服啲咯，係嘛？你去到一個街市，又係啦，你 overdress 嗱，即係所以我哋話過分隆重就係咩意思？就係係啦，你就係 underdress 唔得。 係啦，所以其實每種工種，我哋以為有啲工種先有功服，其實唔係。所有工種都有工服，只是它是否制服呢就另一件事，所以衍生下去講就是其實西裝呢對於我來說呢是工服來 的， 它是制服來的，因為西裝很難的說真的，我們剛才說是西裝這種款式而已、我們未說顏色、你斷估不會穿著一件粉紅色西裝去做一個技術會議啩？ 呢樣嘢，呢樣嘢咧喺美國荷里活嘅英雄電影裏邊咧就諷刺過嘅。 係， 就有一個有錢嘅超級英雄啦，同、有一個好窮嘅超級英雄啦， 即係 D 字頭定 M 字頭， 都係動物嚟嘅，即係昆蟲動物咁樣。 哦， 係啦，咁唔係，即係嗰只唔係昆蟲嚟，嗰只係八隻腳嘅外骨骼植物動物。咁咧，即係無論你蝙蝠又好，蜘蛛又好啦。咁你打開個衣櫃咧，其實都係款式一模一樣嘅衫啊嘛。 係， 即係最多係顏色唔同嘅啫。係，咁其實就諷刺緊咧，其實好多男人咧工作上邊需要嘅衫咧，嗰件工作服，無論你係講緊西裝又好，或者係啊教主嗰套恤衫、牛仔褲又好，其實佢打開衣櫃咧係一模一樣，可能係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係嗰件衫。我有個老闆我之前有個上司啦、其實佢係去一間特別嘅西裝鋪就買恤衫嘅，咁佢基本上咧就去到啱即係呢啲高級西裝係分， 其實你啲碼 即係好多碼噶嘛，就即係有一 同一款就幾十個碼 的意思是呢，例如頸圍啦、 頸圍、袖長、 袖長啦、身長啦、 身長 全部都是有不同的配搭的， 所以有幾十個碼的同一個顏色。他就去到很簡單，就是總之是我的碼的幫我掃曬佢，他就可能 不同顏色 兩年去買一次恤衫，同一隻顏色， 哦，同一隻顏色， 是我的碼的掃曬佢，白恤衫是這個碼的我掃曬佢，跟住他就兩年不用買衫的了，然後兩年後又去做同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有幾多少，即是我這個碼你有幾多件我掃曬佢，就將衣櫃的衫換曬，就是這樣。即男士有這個好處，不用想著什麼衫回家，懶的男士應該這 麼說。說開這個一次過買衣服呢， 我都認識一個導演是這樣的。 說開一次過買衣服呢，我記得其中一個即當然在疫情前很多外國的教授來到香港呢，其中一個會去做的，尤其是男教授，就是跟他們去深圳做西裝， 幾百元件那些， 因為 很近啊，然後他們去到呢，又即真的便宜很多的嘛，即都可能接近一千的，你計算匯率即人民幣，咁但係成套喎， 係 嘛？然後仲係一件西裝兩條褲嘅喎，係嘛？然後跟住真係唔同顏色啦，唔該幫我整，又恤衫又西裝咁樣， 還掂都揼一次身 啦。係啦，咁然後之後嗰陣時行業即運貨亦都平啦，所以直接。基本上做完之後就直接從深圳就運去他們老家，咁幾方便啊！又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嘅招待嘅活動，因為全日噶啦嗰陣時。 係，對對對。 咁所以你發覺係一個做西裝或者恤衫都係一種幾懶惰嘅穿著嚟嘅，因為唔使諗嗱，工服其中一個我覺得需要嘅就係佢令到你翻工嘅時候咧，唔需要嘥好多時間去諗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處嚟。 是啊，所以點即係頭先阿蘇適講嗰、那個嗰啲佢個即係嗰個人咧， 係 即係某導演都係咁嘅，即係一買出衫又係成，即係啱佢試過 同一隻顏色嗰、那個碼 係啦， 跟住掃曬 佢一款、同一款。咁第二佢話即係有兩個好處，第一就係、是、好似米哈你講啦，第二咧就係佢唔記得咗換衫咧，冇人發覺。 哦， 因为佢件衫一样啊嘛， 我以为佢话即系我迟咗一日 冇翻屋企， 冇翻屋企唔觉， 冇啊，你唔觉啊，一样啊，即系 你日日都着嗰件衫，所以唔翻屋企都 换嘢啊嘛， 咁 你唔觉啊嘛，原来哎死啦，有时佢会啊嘛，忙都有乱有错，或者唔翻屋企都唔知啊，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噶嘛， 呢个咪衍生到即系我哋讲话，例如去翻阿苏轼好早讲紧，即系直谷同埋即系 米 街嗰个分别。直谷都興過一排㗎，即係話著同樣樣式嘅衫啊嘛，即係無論即係唔同品牌就一個就穿全黑啦，一個就穿全灰色啦，一個就全白色啦。個意思就係、 是、 其實就係希望減散咗即係衣著，或者其實都係降低緊嗰個所謂潮流啊，即係潮流係好影響衣著㗎嘛，即係 fashion。 咁呢個冇辦法㗎。 係啦，咁但係個功夫 甚至係市場決定㗎嘛。 係啦，個新科技嗰個功夫制就係話，我哋嘗試擺脱潮流嘅不環保，即係因為潮流係一個不環保嘅事情啊嘛。你就算 一件衫著得貴， 係啦，最即已經係長嘅喎。而家仲有 fast fashion 咧，即係你基本上係可能一個月就已經轉啦。咁 好唔環保。 咁所以基於個生活嘅方式，即係直谷或者新科技嘅生活方式，係一種環保取向咧。佢哋就借住呢個咁嘅機會咧，就講就係、是、不如穿單一嘅東西啦。你既環保亦都可以優質啲，即係話就算佢哋同一隻顏色，但係其實可能個物料咧好講究嘅， 可以著多，即係由著幾次變到著可以著一百， 係啦，而且你每日都係一樣嘅話咧，大家亦都唔會覺得你個舊係點樣舊法啊？ 即係冇所謂新舊。 係啦，因為每日都一樣啊嘛，基本上，咁就可以亦都喺嗰個處理上邊，因為可以貴咗啦嘛嗰件衫，咁就可以用環保啲嘅方式或者合乎一啲環境利益嘅方式去生產，即係就唔需要咁去輪替咁。咁呢個都係一個潮流嚟，不過近年我覺得亦都開始又調翻轉行嘅，即係你大家都知道，即係衣著嗰個鐘擺咧， 係永遠都 係不斷咁樣擺嚟擺去。 極必反啦，咁係啦。 唔係，即係我諗呢個人性嚟嘅，即係睇得多你厭噶嘛。 係 係啊，即係以前我唔知你哋嘅感覺係點啦，即係以前係嘅，某間學校咁，你中學哇，日日著五年，日日都係嗰扎校服，即係你自己都覺得即係好討厭。 可能十幾年，甚至乎二十年到啦，就會設計過一次校服嘅。即係起碼我 哋嗰時代又唔會。 起碼我讀間中學咧，我讀書嗰陣嘅校服同埋而家嘅校服咧係唔同咗，唔同咗款嘅，係新潮咗嘅，即係但係有啲學校就唔係嘅，有啲學校八九十年都仲係著緊嗰件長衫嘅。咁大家知道邊間女校？ 係好中意著衫。 咪好多都係啦咁。 你講日本咪仲離譜？ 歲修復係嘛？ 嚇！明治維新嗰時我知道而家啊，大佬 呢個都涉及到日本人 唔 控制。 我哋頭先討論話日本人唔變 嘅。係啦，喂，咁但係呢個又得意喎，就係講緊就係，既然你一種咁規範式嘅工服或者制服，你總係有反叛嘅人嘅嘛。 嚇啱啊！ 嗱，個反叛嘅人點樣去玩嗰個著衫咧？即係翻工去著衫咧，就係一個。即得意嘅地方或者可討論嘅地方，其中一個就係、是、例如翻學先算、你會發覺大家細個嘅時候制服校服一定要著，可以玩嘅咧就係個皮鞋，即你不斷同個校規去周旋啊，即究竟我哋皮啊，咁七皮得唔得先？七皮唔得喎。最後我記得我同阿蘇師都講過，最後其實個準則都係訓導主任。即係其實校規唔會寫得清楚嘅，然後訓導主任最後嗰個準則就係咩？標旗立義。 哦， 你只要係標旗立義， 我嗰個時代仲有一樣嘢衰，你哋就好快冇唔玩噶啦，就叫咩咧？叫扮窮啊！ 哦， 即係點樣標旗立義？ 我哋真係窮啊！ 唔係，我件恤衫新嘅咧，我特登就整個窿，然之後補啊！ 哦， 補咗即係 要扮到咁啊！ 系啊，即系你流行咗就冇所谓 嘅牛仔裤要 系啦、啊，但我要补，但系唔得啊嘛，即系学校你唔可以着件烂恤衫， 系 或者烂裤， 所以要补 裤就唔得，因为裤太 obvious 啊、嗯，即系恤衫你有得遮下啊嘛， 系， 即系你中意， 但点解咧？ 冇啊， 嗰个咩嘅咩嘅谂法咧？ 学你话即系基本上即系中学生咧、就想反而调翻转啊嘛，当一样样即系所有同学嘅校服都一式一样嘅时候咧，你点突出你自己 哦， 系嘛？ 即系扮同其中一个潮流嚟嘅。 系啦，好正。同埋嗰阵时亦都兴一样嘢咧，就系话你一放学或者小息啊，离开学校咧，就 系、 你唔换得嗰件恤，唔换得件校服 啊 嘛。 啊啊 尤其是夏天， 系 咁冇啦，掹咗件校服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将件恤衫摆喺。穿在前面咁而嗰時候咧，就興所謂如果你入入去恤衫咧，就係圓嘅嘛，即係個恤衫嗰個最後嗰粒圓嘅。但係如果你所謂夏威夷恤咧，就係平嘅嘛。咁所以你特登咧就係去做一件夏威夷恤嘅平嘅，即係恤衫底嗰度。咁因為你翻學嘅時候咧就入咗落去，然之後扣埋皮帶，所以你又唔覺嘅。咁一放咧就入咗出嚟，咁就表示你唔同咯。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奇形古怪嘅方法突出自己嘅，或者陣間我哋十一點後咧先至再傾啦。電話號碼18723111，有興趣嘅朋友不妨打電話嚟分享你哋嘅經歷嚇。 超过9000宗都在广州，广州海珠区再度延长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去到星期二的午夜。北京本土新增阳性个案621宗，比前一日增加超过20%，其中122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社交平台 Twitter 恢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不过特朗普说对于回到 Twitter 不感兴趣。1500万个 Twitter 用户较早时就是不是重开特朗普的账户进行投票，超过51%的网民表示赞成。持有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发文说，民众已经决定将会恢复特朗普的账号。特朗普去年一月因为号召支持者去到华府抗议，导致美国国会大楼被占据，酿成死伤，账户被 Twitter 永久封锁。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本周中期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

其中一個我見到啲同事啊，或者我自己都會用嘅方式作反叛咧，就係、是、對襪， 著五顏六色嘅襪， 花襪。即係因為咧，嗱你西裝，嗱講真，西裝你如果係其他好雜嘅顏色咧，其實都好養眼。即係正如我講，即係你好難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好莊嚴，同埋你仲係好細個，即係你個等級好細嘅時候咧，盡量唔好咁標奇立異嘅時候咧，你唯一可以滿足自己嘅個人嘅需求，同時間又帶點反叛，就係、是、對襪同埋手巾仔。係，即係嗰個係好反映你嘅嗰、那個。 我啲學校就連襪都管埋嘅。 系， 系唔准着任何非白色嘅物。 系系、 就是，校服有规定，好似 系啊，黑物都唔得噶。 系， 唔好话花呢碌嗰啲啊。 所以都系翻工之后咯。 但系学生有嘢可以玩嘅，有个听众就讲，学生咧就可以玩呢个书包。 哦，书包，书包，但系有啲 文具啦， 有啲学校都管啦，不过少啲啦，的确系。 幼稚园就会管嘅，幼稚园有呢个书包都系制服嘅一部分嚟噶嘛。但系上到中小学咧嘅书包就好反映你嗰个个人喜好啦。即系而家啲书包通常都系啲动漫题材有关噶啦， 咩都有啦，有啲护脊嘅又 护脊都要动漫题材嘅。 但系我想讲开嗱，始终个题目都系讲翻工，讲多啲翻工先。我留意到嚇，即係如果我個觀察錯誤，咁啊聽眾可以即係打嚟指正。我發覺咧，即係女同事啦，女嘅工作嘅夥伴咧，嗰個翻工嘅包包其實都幾重要。即係嗰個係佢哋一個幾去難去揀選，究竟應該帶咩啦？有啲比較職位高啲嘅同事咧，佢哋可能就係名牌嘅 公事包，係公事包啲。 但係嗰個咧係一個爭嚴鬥麗嘅。 女士是很少戴公事包，女士米哈說的包包是名牌的手袋， 是的， 未必真的很 實用，看你哪行， 未必真的實用的， 我們那行就要的，因為 你做編劇你要拿些劇本的嘛、哦、很多時候你不會在公司改劇本的， 是 通常要拿回家，首先呢你拿劇本你就要一個有至少大過 A size 的東西、 嗯嗯 系嘛？唔系话佢嘅，即系你有啲手袋都得嘅，咁但系就好论尽啊嘛。你 不过呢个好功能性，嗱，好啱嘅。我觉得某啲行业咧 系唔得 嘅， 你 就冇乜性别嘅分别，就 系 例如做记者， 系啊， 做编剧咧，佢哋基本上要好多文件啊、纸啊，总之去到边度一袋嘢咁样摆低地下， 系啊， 就系嗰个震撼。 譬如话你又是，譬如摄影记者，甚至要孭个咩？ 咩器材啊嘛？ 咩器材啊嘛？你实要分分钟，而家就用背囊添啦。 好兴着一件衫咧，系好多袋噶嘛？ 嗯， 即系我一定啦。 我哋呢个袋就袋记事簿，呢个袋 好似钓鱼咁， 袋就袋系嗰啲钓鱼衫。 唔系有一轮唔系好兴猎装啊？不过可能你太年轻啦，即系有一轮兴猎装。 所以我讲得唔够清楚，我嘅意思系例如办公室工作。 系， 即系亦都嗰、那个 即系白领 工服嘅制度比较即系啲强啲嘅地方啦。因为女性咧，你嗱，刚才讲男性 系 西装就好清一色嘅，即系好容易去理解嘅。我觉得女性喺办公室或者白领，佢嘅包包、佢裙定系连身嘅办公室套装，嗰、那个考究咧系更加复杂嘅。 咁啊，同埋佢难写啊，因为我都曾经做过即係某啲叫做需要服裝企理嘅公司啦，但係我就唔係算係正式僱員嚟嘅、 嗯嗯， 即係同佢幫佢，譬如做一個 project 咁先算啦，咁咪成日要翻啦。咁佢哋係有嘅、嗯，即係男性嘅僱員話明你要點樣著法，女性咧就麻煩啦。 係啦，點指明咧？ 即係佢都有，譬如話你要著沉色嘅或者乜嘢，咁、 哦、 咧又要 顏色， 啊、即係大顏色都唔規定，但係總之係沉色，你唔好著件大紅大紫嘅，唔得嘅。咁諸如此類，鞋又要點嘅樣？但係咧，即係你服裝咧，又冇辦法規定。 嗯， 啊、最多話即係裙咧，一定要及膝咁。 你最多叫端莊，咩叫端莊？係 啦，係即係男人咧容易啲啊嘛。你話要求西裝咪西裝咯，你話 smart casual 咪 smart casual 咯。但係女士就比較麻煩啲。 但因此即係女性主義者會講咧，即係例如喺女性喺職場，佢需要去提高個權威感咧，佢始終好難去逃脱嗰個借用男裝去強化自己。 係啊，係。 即係話，例如女性佢作為一個管理階層嘅時候，好多時候會著即係 套裝， 有女式西裝嘅， 係啦， 少嘅大少。 用西裝去即係提高自己的，但係西裝本身亦都係好男性嘅一個服裝嘛。 對啊。 咁佢點解唔可以著套裝？嗱，當然個反問嚟嘅，即係話點解？ 套裝係指外衣同裙嘅。 嗯。 即係如果係西式嘅，即係嗰種咧，即係著褲嗰種咧，就好容易會惹起咩嘅？ 係。 即係俾人笑嘅。 哦，係。 係啊，即係我都聽過添啊，即係 有時搭 lift 咧嚇，即係因為喺嗰度翻工啊嘛，嗰度咁啊幾下層嘅，冚棒都係啲 office 嚟噶嘛，有個就係笑佢咯。 即係職場嘅 蘇生咁啊嘛，哎呀唔好意思，原來係蘇小姐喎。 仲有啲咁舊嘅笑話？ 呢個都十幾年前嘅。 係咯係咯，太 即係話咧，唔知啦，而家可能冇啦。而家應該好啲。但係即係當時嚟講咧，係會仲係可以有呢樣嘢。即係你與人以可啲即係一啲。 但係你女性著套男款西裝同埋女性著套女款西裝係兩個唔同嘅概念。 唔係，總之你係套裝嘅，即係衫同褲咧，已經 即係好明顯有分別嘅喎。嗱， 係啊，佢特登咁當然啦，即係你問題就係話佢可以會引起呢一個男性嘅揶揄啫嘛。 嗱，講翻呢個即係引起男性揶揄，我覺得就係嗰個職場嘅嗰個性別嘅問題依然都存在嘅，即係女性嘅衣著好容易成為大家討論嘅對象或者話題， 一定添啊！ 即係咁呢一個係一個性別上面嘅問題。 係啊，等於你而家一講女明星，首先係講佢靚唔靚噶嘛。 嗯。 你男演員你唔會一開始講，即係佢要特別靚仔會提出嚟。 嗯嗯。 但佢唔會一開始就係呢個夠唔夠靚啊？諸如此類。 嗯。 咁、另外，如果我喺學校所知咧，就係、是、有啲家長都唔中意嘅。 嗯。 即係女教師咧著褲 係 翻學嘅。 是有些學校不讓女教師穿 褲、 打個官司啦呢件事 係 咁嗱， 即原則上就不啱嘅，係咪先？ 係係咁，但是嗱，頭先講咗我都想講多少少公事包，因為咧公事包有個 包包講緊 有個演變、以前呢男士咧就係攞一個手環嘅皮夾啦， 咁硬嘅 係啊硬嘅皮夾啦，即係我好後生嘅時候都有嘅，都可以孭帶噶啦已經。咁但係而家嘅潮流咧就唔興用手環噶啦，就係、是、興用背囊。 背囊係 或者斜孭包啦，即係我都係用斜孭包嘅，即係 cross body 嘅。 係個背囊可以唔平噶，都可以係用皮做嘅，一啲都唔平。但係亦都當然就更加多係因為要保護你個電腦 係。 咁所以咧，其實你一睇而家嘅標準上男士標準上班咧，就係、攞個電腦背囊，跟住個有冇文件就冇人理你噶。 即係嗰啲咧，好似好軟熟嘅質地，即係好似網狀嘅質地。 因為某程度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即係以前咧就係阿經理先會攞個公事包噶嘛。你係文普通文員仔，你使乜攞嘢翻屋企做啫？而家你攞個咁嘅袋，就代表你公司俾部。即雖然而家筆記簿電腦就都好平嘅啫，即好多人都有，咁但係起碼你係一個可以有公司俾部電腦你拎翻。 如果係拖住一個公事機咧，咁佢應該係大狀啦。 即係呢個一定 文件太多啦，拖唔掂啦。係啦，即其實你帶住除咗著住嘅嘢，你嗰個配套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講記者， 公司人俾嘅，即係你即係你用電腦咧，即係上到公司網嘅電腦，你係唔能夠拎翻屋企。 呢兩三年冇 咗啦， 係啦，少咗好多。 因為呢兩三年你想你翻嚟， 因為疫情啊嘛， 所以洩漏咗一啲文件嘅事情亦都多咗。 所以呢個都係反映到即係疫情都推動咗一啲衣著上面，或者係一啲即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你的工作工具咧，即我講七八九十年代都係啦，其實很難帶翻屋企嘅。即係你教書先生要帶特寶翻屋企，嗰樣好痛苦的件事嚟噶。即係攞個車仔推先得噶。 亦都試過有人唔見啦。 唔見啲學生高學試 卷留低咗喺個小巴度啦。 嗰啲係會考試卷添啊，即係上新聞嗰啲一定係重要嘢。 係啦， 即 係 普通學校嗰啲就唔上新聞啦。 即係某個程度都要大嘅，因為我教或者你哋教過書都知啦，係嘛？即係你學校唔可以留到， 你唔可以留到十二點噶嘛？ 你係啊，你有啲嘢你一定係要拎翻屋企做噶嘛？ 係啦，咁就反映咗你。 我以前讀書啊，就有兼職添啊。 兼職你啫， 唔係我嗰時我做學生嗰陣時代，做呢個學生嘅時代，即係快翻 咖啡職兼職茶職先啦。 阿 Sir 好過分嘅啦，已經 阿 Sir 拎啲寶翻屋企改 一。我哋而家好啲，我哋而家電子嘅全部。 但係我又好少見到女性咧， 係 會帶個背囊翻工。 咁呢個 男女有辦公室，女人咧即係女士們咧，通常都仲係咧好優雅咁樣帶個手袋，要靚嘅， 但係都係揸住個電腦袋。 是但是另外加個電腦袋， 係啦，係啦，係啦， 佢哋好少將嗰兩樣嘢咧合二為一嘅。男性咧就已經一早就放棄咗，即係公事包呢樣嘢。 因為男性嘅服裝有袋啊嘛，最主要呢個問題，即係嗱，譬如話你要拎個八達通出嚟，或者 whatever 啦，女士咧就一定要，即係嗰陣時都係咁講，你而家 有啲手袋攞出嚟啊嘛。 係啊，而家 即標電話得啦，唔使啦，慳翻。 唔係你個手提電話、手機都係啦，即係男人可以袋咗喺個褲袋度啊嘛。 男性要帶嘅都少啲嘅。 係啊，就算女人要帶，即係著褲都冇袋嘅，一般嚟講都係冇袋。 因為女性本身 亦都好多， 佢想條 好多其 他 嘢嘅嚇，即係佢又要 化妝品啦、 化妝品啦，甚至護膚品啦，唔一定化妝嘅咁，但係有時都要搽啲，即係噴下啲咩啊，叫做 moisturizer 叫 咩？ 潤膚膏 可以解決呢個問題㗎 嘛？得噶，你好难，唔得噶，背囊唔系，即系譬如你搭地铁咁，然之后开个背囊攞啲嘢真系唔得噶，佢哋系咁噶，你即系等于男人你都系唔习惯将个银包摆背囊， 就 系、 是、个 你会唔会啊？即系你男性都系噶，即系个银包系袋喺身噶嘛，或者你要锁匙包你唔会摆喺度噶嘛，女人个锁匙包唔会跟，唔会喺身度。 明白，但系呢、這个呢样嘢咧， 即系习惯嚟噶。 世界嘅进步咧，其实我要带嘅嘢越嚟越少嘅。 嗯， 因为信用卡其实可以唔带啦，锁匙可以冇咗噶啦，屋企冇锁匙噶。跟住嗰啲搭车嘅卡其实冇咗噶啦，喺晒只手表同个电话度，其实带部电话同带只表就搞掂噶。 但系你个电话唔会包到唇膏啊嘛？ 系啊，咁你个锁匙咧，即系你屋企除非又唔使锁匙啦。 而家都可以唔使， 而家都可以 唔使 嘅， 唔使 嘅。我唔敢住嗰啲屋嘅，你冇话，你送俾我都唔好齐。 你可以換鎖嘅， 可以換鎖啊嘛 嚇，唔係換鎖嘅啫，唔係，但係嗰個係電噶嘛，即係而家嗰啲撳密碼諸如此類嗰啲係由電控制噶嘛，你停一電嘅時候點搞？ 佢用電芯 獨立嘅，獨立嘅，獨立嘅 心嘅，同埋最後都可以用鎖匙開。 係我見有啲唔好滯。 題外話，題外話，即係我 嗰啲老人家， 我所謂嘅唔明，我所謂唔明點解背囊取代唔到女性嘅手袋，大家就答咗我啦。 唔係，咁咪就係個 norm 咯，即係個 norm 未改到係咁。 唔係，因為佢女人需要帶嘅嘢同埋佢嘅衣服唔能夠即 係。唔係，蘇叔就係話你孭個背囊就得，咁但係 係啊， 女性嘅嗰個衣 著。譬如男人都係㗎，因為你嘅衫或者你西裝又好褲又好，你有袋一啲唔擺得喺背囊嘅嘢，即係背囊嘅嘢啊嘛。譬如話你嘅身份證啊 ，CRA， 你可以去用個銀包袋喺身啊嘛。但女人唔會。佢一定係擺喺佢個手袋度。 我媽係咁嘅喎，我媽連個銀包都擠喺背囊出街嘅，即係我媽係個上咗年紀嘅女士。 不過我 大媽就乜嘢都做得嘅，你唔可以用大媽嚟做標準啊，大佬。 我哋試下整合下，即係嗰個都係一個性別定型嘅。 係啊， 即係性別定型。嗱，再衍生落去係咩？就係車咯。嗱，男性點解會帶得少嘢啲咧？有另一個原因就係男性普遍揸車嘅比率都係高啲嘅。咁所以可以擺車就一個大型公事包，即係基本上 大型儲物箱嚟。 係啦， 講句唔好聽，點解譬如話老人家要帶好多嘢咧？ 嗯， 真係㗎，你見到咧以前即係譬如我爸先父咁先算啦，以前佢後生都唔會嘅，一到六七十歲咧，佢真係要孭個嘢啦，因為你知古 藥啦。 人的需求多咗 嘅嘢啦， 系啊，眼鏡都要兩副啦， 冇錯冇錯， 係嘛？即係佢行街一副眼鏡，去到茶樓行開啦，又要換咗老花 眼 鏡，副眼鏡，即係佢係好多呢啲嘢。咁變咗咧，即係佢又唔可以好似我即係女人咁話，我阿媽咁拎個手袋，咁佢又唯有孭個書包咯。 係，仲阿燈 係咪呢個冇辦法？ 你有冇發覺咧？早期嘅時候咧，電話好多融合其他嘅功能咧，其實較早一個係燈咯。 係 係，到底好黑嘅時候咧，可以睇到餐牌。所以嗰樣嘢就係 唔係而家電腦都係嘅，不過可能而家啲機就靚啲啦。咁早期咧，我見到啲朋友都係嘅，又要拎個尿袋啦，又要拎個即係最有時咧就連充電，電池啦，充電器又要有，即係有啲嘉賓都係嘅，嚟到我哋做廣東廣西菜，喺廣東電台度揸電噶嘛。 佢又咁喎， 因為嗰啲電嘅持久力唔夠啊。係，咁你變咗更加多嘢袋。咁你男士都要咩啦？冇計啦！ 唔係米哈頭先講樣嘢好啱嘅，揸車咧呢度有帶少好多嘢嘅， 係 架車又係電袋又係儲物箱， 唔係即係而家就係啊，早十年冇啊嘛，即係唔係咁多噶嘛。 係，但係嗰個我意思就係話延伸落去就係性別定型係喺外在上面影響嘅，即係話女性揸車相對少啲，呢個都係另一個性別定型啊嘛，係嘛？即係咁，然後當你冇咗呢個配套之後，咁你帶嘢咪又多咗咯，咁所以你又會衍生咗你會有包包啦，所以好得意嘅就係。女性帶即係一個小包或者手提包，其實又多過男性喎。但係帶公事包或者背囊咧，男性會多過去，咁就成為咗喺工服上邊有個性別嘅差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女性嗰個咧，始終係好難白字黑字講到明邊一種係叫端莊，邊一啲叫做適合。 但你要講到好細緻就好困難。 係，所以變咗佢嗰個即係服裝嗰個規定咧，女性係鬆啲嘅，就唔可以好似男性咁即係冚唪寫到咁 個細緻，係紙上嘅鬆啲咯， 紙上嘅 鬆啲到一個程度咧，就係我不止一次咧，曾經同我嘅女下屬講，你可唔可以著得端莊啲嘅？ 佢著咗咩唔端莊先？先去講翻呢件事先。 即係我覺得佢暴露啦， 係 即係著得太少啊， 係好難講嘅呢句説話。 係啊，真係。 你點樣可以講到嗰句説話出嚟 啊？唔係我自己講嘅，我揾個我揾佢嘅女上司同佢 講。咁你點同嗰個女上司？ 直接講佢著得暴露啦。嗰個大家明嘅啦，即係我即係嗰個唔係我嘅直接下屬啦，我嘅一個組下邊嘅其中一個同事啦。咁我咪同佢女上司講啦，喂，佢著得或者揾第二個女上揾第二個高級啲嘅女同事埋嚟咗，喂，佢著得好暴露，你提醒下。 但係嗰個女即係同你職級比較匹配啲嘅女同事，又認唔認同你嘅講法咧？ 佢唔需要認同嘅， 佢唔需要認同咧。馬老師覺得 佢係一個，佢係個 messenger 嚟啫嘛，佢係傳信。 我知，但係 佢唔需要嘅。 我 佢冇唔需要有意見嘅。 嗱，咁啊睇個職場嘅嗰個 politics 嘅啫喎。嗱，假設另一個女上司係覺得 係 嗰個女同事其實冇佢好合適，係你覺得佢暴露。 個 point 係男人都覺得個女同事暴露，佢就真係好暴露。 唔係，就算佢唔同意都好啦，即係佢都一樣會同你傳達，即係佢係唔需要同個問題就係佢唔會同你討論呢樣嘢。即你是没需要有意见的嘛，即是苏式和某个女同事说她去转达这个信息， 所以 就是有男人高级的，是有个高级 的，你明白吗？学院是从来不会发生这件事， 是 你试试在学院里面涉及这件事将会牵延大波，即你基本上是不能够主宰其他， 学院你不需要看到她的，你不需要同一个办公室人看到，即你就算同一个系，即係各人有每一個都有自己，唔係有自己嘅 office 噶嘛，就算一個係嘛，就算 open office 你都唔係朝見口晚見面噶嘛，你要上堂噶嘛，大佬。咁如果佢哋係嗰個所謂行政部門，我諗最多三四張台嘅嘛，每個學院都唔會話有幾十幾人或者幾廿，即係而家興噶嘛，有好多公司係即係所謂開放辦公室咧。一個辦公室有幾十人， 係我管人嘅時間好短嘅。 唔係，但係我意思就係話，你去管理其他人嘅衣著已經係困難，再要管理另一個性別嘅衣著咧，其實好多日常政治嘅問題啊，即係好多陷阱啊。 唔係蘇式嘅採用嘅方法嘅問題啫，亦都有好多叫做諷刺啊，或者 ridicule 啊，即係用乜嘢未必嘅喎，有呢啲咁嘅方法係好嘅喎。 英式諷刺，即係嗰種。 係啊。即係同埋有好多人咧，就係唔係講邊個，你唔知邊個嘅， 間接提醒咗你。 即係有一個笑話喎，咁即係大家食晏晝嘅時候咧，即係我要講個笑話出嚟，咁諸如此類。有一次丘吉爾咧，有個下屬嘅女下屬。 丘吉爾出名係三民主義㗎。 係啊，咁唔緊要啊嘛，休息丘吉爾衰啊嘛，唔關我事啊，大佬。 即係講歷史事件啫，真係發生過。 有好多方法嘅，即 係呢啲咪啲男人衰咯，又要管人，又要借人哋把口。 唔係，即係費事大家難做嘛。即係嗱，蘇式可能即係。喺呢個公司嘅關係好啦，所以佢揾另外一個女同事，那個女同事明白佢啊嘛，佢會知道佢唔係啊，即係佢覺得那個另外一個女下屬咧比較暴露啲，呢、這個可以傳達嘅信息。佢、都唔係隨便求其揾個女人，或者揾其他一個女同事就去同嗰個講噶嘛，係咪先？你都會揀過噶嘛， 係即係係。不過我管人嘅時間相對短嘅，我後來都係做啲都係管自己或者管幾個人嘅工作比較多， 管部電腦。 系啊，因为我管人系真系好麻烦嘅， 我知 好复杂。 我做嘅时候咧，就通常唔会正，即系好似苏轼咁样讲到出面嘅，而系即系用一啲即系 婉转啲、 讽刺式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咧。 仲衰啊！ 你同你嘅，你同你嘅直系下属就可以咁样啫。 唔系， 如果只系 都得嘅。 如果你一个 好啦，我哋要休息一阵，听下新闻先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继续讲上班穿什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榄球世界杯赛事片段之中国歌名称出错的事件接连发生，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特区政府会去信世界榄球理事会和亚洲橄榄球总会，强烈表达不满和要求彻查并且作出交代。陈国基出席百万行活动之后主动回应事件，他说对于有关方面的解释感到难以置信，认为主办单位有经验，但是就发生有关的事件当局感到不可理解，政府会要求香港榄球总会制定好日后的方法，让国旗国歌的表述清晰交给主办单位，不能够再发生同类的事件。陈国基又说已经要求本港警方深入调查事件是不是涉及刑事成分，特区政府会继续跟进。公益金新界区百万行朝早在下个月启用的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举行，不少参与活动的市民沿途影相留念。有市民一家四口参加，说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慈善，亦都希望两个同行的小朋友见识一下。有从外地回港的市民说，昨日安心出行由黄马转成蓝马，可以参加活动。有小朋友说除了做善事之外，亦都可以同父母外出做运动。他又说疫情以来好少外出，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是好事。有市民就说大会的防疫要求包括全程戴口罩，认为可以接受，始终参加的人数众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全球发展正值动荡变革之际，香港必定可以更好地发挥超级联系人、资金人才汇聚平台和高增值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和东盟以至是亚洲各国共同分享繁荣发展的未来。陈茂波在网志说，特区政府将会加紧推动经贸合作，包括争取尽快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融入区域产业链，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他又说，早前他以国家代表团的成员身份在印尼参与 G20 峰会的时候，曾经同不同地区的与会政府代表、当地商界和企业代表等交流意见，当地最大的工商组织印尼工商会正是积极筹备出年组织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香港，以开拓更多合作和发展机会。政府公布未来十年熟地供应量达到3200多公顷，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被问到楼价会不会进一步下跌的时候说，楼价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包括外围环境、息口等。他说造地并非为了控制楼价，而是照顾社会不同的需要，不应该因为楼价波动就影响细水长流的造地工作。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利用多层工业大厦安置受发展北部都会区影响的中地作业者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说未能够做到影响一个重置一个，商业活动主要是以金钱赔偿为主。他又提到部分中地作业未必能够配合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认为相关活动可能需要考虑转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本周中期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因为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窝打路道有紧急维修，而家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希福道的慢线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

咁後來升級啦，就做 sales， 咁咪一定要著西裝啦。 係啊， 咁但係天時熱咧，我哋著西裝上去推銷啲建築材料咧，對象就係啲即師樓啊， 係建築師， 咁啊見啲即師建築師，咁、想當年我一個客咧就係關正傑啦，都係我嘅客。 哦，關正傑， 系啦，嗰陣時佢已經出名唱歌噶，但系都係佢係做緊職師嘅， 即係正職喺度 做。 係 啊， 著咩啊？你上去見到佢？ 咁咧，我就著西裝，但係天時熱咧，就好犀利啊！喺中環頭行到中環尾咧， 濕曬， 你都濕曬噶。 係。 咁濕曬件恤衫咧，就兩點不露啦。咁點見人咧？係咪？ 嗯。 咁我哋就早十五分鐘。或者早少少咧，走去附近茶餐廳 嘆下冷氣先， 整杯凍飲凍檸茶，安翻個身啦。 係 咁啊，隻手搭住件西裝，就拎住個公事包，就有啲推銷文件啦。咁啊，走到去大廈樓下咧，入 lift 啦，撳 lift 先至著翻件西裝。 係啱啊，成日搭住喺手。 上到去咧就醒醒目喎，見到人就唔使咁狼狽啦。嗰陣時啊。系要咁样情况。 阿麦生，我仲想问下你先，因为嗰阵时候我知道有啲着西装嗰啲人唔着底衫噶。 嗯， 西装啊， 即系你 唔着底衫嘅，通常 嘅底衫。 即系嗱，因为你白恤衫，白恤衫，即系你嗰啲恤衫咧就唔可以着有颜色噶嘛，一般都系白恤衫或者即系米色嘅恤衫啦。咁好多因为天热热咧，佢就唔着底衫噶嘛。 咁咪两件不露 啦。 吓， 冇错啦。咁到冬天你就着翻件即系有袖嘅。嘅 短袖系啦系啦，但系热天就唔着底衫噶嘛。 咁 咁咧，你件恤衫特别厚嘅，因为你唔能够有少少透明。有啲嗰啲嗰阵时咧，即系为咗显示自己威咧，有 muscle 嗰啲咧就唔系嘅。我见过嘅。 我明 系嘛，即系嗰阵时嘅习惯嚟嘅。好多谢阿麦生啊，咁啊讲翻佢系，即系当年嘅衣着啊，同埋辛苦嘅地方 系。即係身體嘅留意咧，即係剛才阿馬 Sir 講到肌肉咧， 係 呢、這個都近年啲嘅東西嚟嘅。其實就即係 嗰時都有㗎，即係嗰時唔覺得你 show 肌肉係型男啊嘛，即係呢十幾廿年先至話即係講咩六個腹肌，因為你開始有所謂健身嘅嘢啦嘛。但係嗰時都有嘅，譬如有啲中意打波，你見以前最多咧就喺波地啊。你見夏天香港因為熱啊又濕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喺啲修頓啊或者啲 露天嘅籃球場、足球場咁樣啦， 都係赤裸上身打嘅嗰陣時。 但係佢哋唔需要一副肌肉咯，即係就 有肚腩都唔緊要嘅。 但係你 嗰個真 係 因為熱啊， 你自動會啊嘛，你打 唔係你睇翻九十年代唔使咁遠啦，八九十年代嘅就算藝人咧，男藝人咧都唔係以。肌肉線條嚟做一個，即係佢哋可能會夏天 有 節目。有 個別嘅男藝人係咁， 好個別。但係我講係一線， 許冠傑啊嘛， 一線嘅 聲好犀利㗎。後生嗰時啲 就好西化啦，所以係 啊係啊係啊，係 嘛？但係整體上一線藝人，就算佢要即係喺夏天有啲綜藝節目要除衫，你見到佢都唔係練到一身即係肌肉線條嘅。 即係好個別嘅男藝人咧，有幾個嘅，即係識揸直升機嗰個啦，都好鬼噶啦， 鬼仔嚟嘅，鬼仔嚟嘅。 咁有阿黃德斌咁都好中意， 係啊，好中意。 黃德斌你當佢八九十年代， 唔係即係我近期都有， 近期就係啦， 興咗啦，即係你 即係唔做尖唔見得人係嘛？ 咁啊係啊，同埋即係尖係好嘅，即係我嗰陣時識一個。比我年紀稍大嘅都係，即係佢係中環人嚟嘅，一放工就去做gym噶啦，嚇咁於是好 muscle， 佢做會計嘅啫，即係佢覺得即係日即係會計通常一日坐極六七個鐘頭啊嘛，咁佢變咗即係又唔會話即係你五六點鐘放咗工走去踢波啊嘛，即係你著曬西裝褲咁點去踢波？ 做運動係需要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即係多咗一啲唔多做運動嘅白領工種咧，咁你人咧，人其實一個要做運動嘅動物，其實本身就要喐噶啦。 倉鼠嚟 嘅 我哋 係啊，所以完全唔做運動。 即係而家其實仲慘啊，因為你要跟住個電腦啊嘛，即係你唔能夠拎住個電腦喺周 office 度喐嚟喐去咯。即係以前咧唔係啊嘛，你仲係用紙做嘅時代咧。 而家多咗啲特別嘢㗎，有啲升降台你可以企喺度做嘢啊。 跟住咧寫字樓亦 都即係鼓勵大家唔好坐死一個位，即係流動座位。雖然大家都會霸住， 係咁，但係都係要坐啊！你流動都係要坐。 同埋升降台咧，你下面可以配架單車噶， 或者健身波。 係啊，你可以 咁啊，好有規模嘅公司嘅咯，大佬。即係以香港嘅統計嚟講，大部分公司都係十零個、廿個人 嘅 啫。 唔使好有規模嘅升降台咧， 升降就唔使好大規模。 升降就唔 同一個位啫。 即係你話下邊有個即係健身單車啊。啊，嗰啲就唔同啦。 不過人事部即係可能會管理你唔係好一致咯。即係你係啊，你個辦公室需要一致嘅外觀喎，唔可以咁樣自己整個即係標旗立意。嗱，都係嗰樣嘢。翻返去職場， 嘥唔係嘥地方，因為中國即係香港嗰啲辦公室貴嘅。 唔係佢冇乜嘥地方，佢垂直噶嘛。其實佢 升降冇問題。係啦，即係我意思你擺個健身單車喺度就壓地方噶嘛。 標旗立意係個重點啊，即係無論我係講緊。制服、工服，還是你去設置你嗰個 petition 嘅裝飾，其實大家會管理嘅原因都係因為標旗立意。 喺係啊係啊，因為 Facebook 上面咧，其實好多聽眾咧對呢個校服咧係有好多童年回憶或者童年陰影啦。即係exactly 就係米哈頭先講個標旗立意啊。係，因為好多聽眾都講咧，中學時候咧，譬如70年代著喇叭褲噶嘛。即係頭先講開阿 Sam 啦，就係即係著喇叭褲，喇叭褲又唔俾你著噶嘛，即係阿 B 套衫嗰個年代好中意。 扭長髮又唔得噶。 喇叭褲立，但係扭長髮近期又有個討論添啦。 係啦 係啦，即係幾乎同學校要打官司。 但係有一個好得意。 唔係調翻轉嘅喎，你太而家興有一種短髮咧，即係話冚唪唥刮下噴頭，即係冚唪唥刮乾曬，即係然之後頂嗰度就好似一嚿嘢嗰度又唔得嘅喎，即係嗰種cut又唔得。 有一個咧得意嘅咧，就係介乎於潮流與校規未跟進到之間，就係咧校規就會以為你係吊腳褲，但係其實咧早十幾年咧興個韓式嘅西裝。其實是九分，少少吊腳，即用我哋以前的說法就是吊腳。 是 但是在韓式咧就係個潮流本身，嗱、那個就鹹淡水交界，另一個就是校規未管到你嗰個潮流，因為吊腳褲你很難管嘅，你真係好多 高 有喎、啊、有喎、啊。 你 我知道但係即係 但 係 你好體諒嘅。 唔係個計法咧，就是如果你個褲腳在你個襪。頭子上嗰啲屬於吊腳褲， 即係襪同腳中間 有啲 skin 啊，有啲皮膚喺度嘅，唔得嘅，或者你緊緊冚住個襪頂又唔得嘅。 我知唔得，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因為吊腳褲係一個唔同喇叭褲啊嘛，喇叭褲係你真係做咗嗰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吊腳褲好可能係中學時候個成長追及不到啊嘛，因為生太快，然後你屋企都未必支付到你不斷換、 oh, okay. 換制服係嘛？如果老師見到你，你個褲腳已經放咗噶咯喎，我哋以前興放褲腳，即係 唔係而家冇得放嘛？因為以前係興接腳褲就係咁用嘅。 佢裏邊都仲有一放嘅，即係你向裏邊接，咁你仲有一放。你見你放完都仲吊腳，咁即係可能家境有困難啊等等咁樣。 唔係，所以嗰陣時又有一個標旗立意嘅方法，就係、是、如果男生咧，即、就、係、是、你嗰啲接腳褲啊。 接濕接多兩 點接法接多幾次又唔得，即係你好似話阿米哈話喺裏邊接又唔得噶嘛，即係嗰啲學校如果比較嚴謹嗰啲咧，我都見過嘅。 係啊， 咁啊女生啊更加添啦，即係戲都有得做啦，將條裙接同埋唔接噶嘛。 但係 即係放學咧就變咗短裙噶啦嘛。 我日本就更加厲害添啦呢個方面，日本係祖先嚟㗎啦呢個，點樣可以放學突然間個校服會變身 嘅？即係可以短咗三四寸嘅。 佢哋直頭卡通就另一種變身。 你咁變咗轉世， 但係真人版嘅變身係淨係兩個樣嘅。好啦，咁但係其實校服呢樣嘢好得意嘅，因為咧。美國就冇咗校服噶啦， 系 咁咧。而家東南亞國家基本上有校服嘅、英國有校服啦。 系 咁，但系校服呢樣嘢，你去到大學你又唔會著校服噶啦。即係我據我所知，應該都冇邊間大學係會著校服，或者去到大學之後，大家咧就會有一個積壓咗好耐嘅壓力，跟住一次個爆發嘅現象。 睇唔同時代，我亦都試過聽過。一个一年班新入到嚟大学嘅学生举手同我讲，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大学点解唔着校服咯，咁样，即系所以好得意嘅，即系嗰种摇摆啊，就系当大家被规范惯咗， 要着校服， 当着便服成为咗佢嘅一个烦恼嘅时候咧，佢又会谂翻着校服嘅好处。 但系大学里边咧有一个。有一班学生咧，咁讲，佢哋嘅衣着就好似着制服咁嘅，就系嗰啲 NBA， 即系工商管理 系、 工商管理碩士， 但去到碩士啦嘛，即大人嚟噶咯， 系啦，佢哋嘅衣着就好鬼似着校服嘅， 因為其他學系唔會咁嘅，因為咧嗰班人咧基本上就係一班已經喺職場上邊有翻咁上下成就 閲歷啦， EMBA 係啦 ，MBA 唔係嘅 ，MBA 都係30歲以下嘅，即係起碼佢係翻咗工嘅嘅人啦。咁佢哋嘅商學院嘅要求就好得意嘅，即係好多時都會要求啲學生咧係會著正裝，就算你知啦嗰啲。part time 嘅課程其實禮拜六、禮拜日嚟嘅， 係啊， 佢就會要你著好似翻工咁嘅衫，翻嚟翻學嘅。我又嗰日又唔係要做咩 presentation， 即係我唔係要做嘅預演，又唔係要做咩簡報咁樣，但係都要你著到西裝翻嚟。啊，商學院咁要求，但係我知道有啲學生都係唔鬼理嘅，因為咧， 梗係啦， 我作為一個 我俾學費嘅。 系我作为一个 顾客嘅意思对 唔系睇你边间商学院咧，有啲 有边间商学院系佢俾学费我读嘅， 唔系有啲商学院嘅文化系好奇怪嘅，唔系应该咁啊，商学院嘅文化同其他学院嘅文化系好唔同，我只可以咁样讲，我唔可以怪人哋怪， 系 我只可以话大家文化唔同，系啦， 本身就应该系咁样， 系啦，因为我作为一个工程学院嘅学生咧，我见到啲即系我本身都喺商业机构做多， 系， 咁我就明白话，其实你而家公司都唔会咁着噶啦，你做乜翻学反而着到执到咁正，就系因为嗰、那个。學院文化， 學院文化 係啦、因為曾經咧，我喺麻省嘅時候曾經都有嘅，因為我哋個學院好鬼近商學院嘅，即係無論喺個學嘅嘢上邊，同埋嗰個互相交流上邊咧，因為物流同埋商業文化好近，咁我曾經又要求啲學生咧，希望大家著得唔係翻學嘅時候，就喺、是、某啲特定嘅場合， 係 或者係影個學生嗰個 profile picture，即係影個學生相嗰陣時咧，就希望大家打緊態。咁佢話嚇，我而家見工張相都唔打態。我做乜影你张 profile picture 要打叉？ 系系。 咁咧，我就曾经我都喺，即系我都同啲教授咁问打，其实都有啲同学冇打嘅。最后，即系我都发觉其实唔使啦。我哋呢个即系工程读物流，其实唔打冇人理你噶啦。你见工都冇乜必要。都，但系我发现咧就系咁，啲印度同学咧，即系嚟自印度大陆嘅同学咧，佢哋就好好紧张嘅。即系执到正。嚟自美國啦、歐洲啦嘅同學咧，就我反而係都冇所謂啦 ，casual 啲咪 casual 啲，因為個文化差異都好大，就算同一個行業裏邊咧，喺同一個場合上面都會見到嘅。 不過肖像相同埋一般衣着有差異，呢、這個就即係、就是、有歷史而言都係咁噶啦。唔通你睇肖像畫？国王日日着到咁咩？唔会噶嘛，嗰、那个 profile pic 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就系以前嘅肖像画系嘛，即系当然同日常会有唔同，我哋明嘅。我觉得反而系你想用嗰个肖像画或者嗰幅相去点样展现你乜嘢嘅特质，即系话你究竟系展现紧一种，我真系老派嘅。嗱，有啲人都系咁噶，即系其实而家都会噶， 即系打胎就系、是、老派啦， 即系一种传统或者学院派。就算而家你睇嗱，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嗱咁多学系里边。戏剧或者剧场的学院你就看到那个分别。剧场学院一方面它是要创意是吧要创作文化。但有一些老牌我用一个括号老牌的一些教授他依然很坚持去见人的时候是打胎着西装。 他 就是去显示自己就是我是属于剧场的哪一个系统我是学院派的。 是 我是在英国学戏剧嘅， 或者美国毕业翻， 系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嗰样嘢，我始终可以翻去嗰个文化转变啦。我哋会见到有旧有新，有男有女嘅差异。但系衣着喺职场里边嘅嗰种角力咧，就系去表达紧自己想去营造咩嘅形象。 系嗱，呢个你就营造啦。另外一个就系佢内化咗。我识一个朋友仲好笑嘅，就系佢即系 work at home 啊，即系自己喺屋企做嘢啫。咁佢都要。穿了一套西装， 但他有没有穿了一条 裤子？不是他全套的，打埋胎，然后才埋台做事。 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 不是他不是 Zoom， 不是因为要会 Zoom， 他是完全即是那段，总之他是习惯了，有 Zoom 那天是更加要啦，没有 Zoom 那天呢，即是已经是不止说疫情开始之前。 这件事就不是疫情之后 Zoom 开始的，这件事呢就是一个韩国教授，即是一个不是在美国教书的韩籍教授，在某个电视访问那里穿崩。 開始大家就知道嗰啲六即係嗰啲視像嘅電視訪問咧，好多時啊男性咧都係著住上半身正裝嘅啫，下半身都係短褲拖鞋。 但我諗馬 Sir 講嗰個咧係 我做過一某一個電視節目都係咁啦。咦？因為淨係影到張台上身啊嘛，咁望啊，咦？點解隔離嗰啲冚唪唥下半都係著短褲啊？ 同埋腳咯，即係鞋咯， 唔著鞋，即係 著半身正裝。 係啦，冇錯，一排到位咧，鞋都踢走啦。 有啲原因嘅，有啲咧主播佢嗰、那個。不穿鞋原因，因为他控制那个睇mon的那个掣是用脚控制的。 哦、 如果你的鞋太复杂呢，你就会 即就会即有些 mouse 是可以挤在脚。 是啦，因为上身要 什么，你拍电视你前面得张台而已。那另外啦，不关在后面，不是 panel 的。 我讲了另一个了，所以。是但是刚才讲话即是穿衫，即是在家穿衫，那个在我想早于疫症前已经会有的了，就是要通過換衫去處理一種儀式感。 嗯， 工服有另一個作用嘅，就係佢令到你進入一個狀態， 翻工嘅狀態。 係啦，尤其如果你喺屋企工作，你其實而家就算喺疫症期間都有人咁鼓勵嘅，即係話你冇錯，你喺屋企工作，但你要通過一啲儀式咧，去令到自己從一個日常嘅模式轉換去工作模式。 同埋，譬如尤其是屋企嘅小朋友，你點樣由一個爸爸變咗一個公司嘅 唔係你從來都 係 奴隸。 唔系噶啦，而家啲细路唔会理嘅，而家啲细路唔会理。 你点样变都系一个奴隶喺屋企里边， 唔系换件衫有帮助嘅，呢个我同意嘅。即系你着住平时着嗰啲衫，同你着件突然间着件西装咁样走入去开会咧，你嘅屋企小朋友系明白。我今日突然间着到咁， 你 一定系 你家庭教育比较好啦。 唔系而家仲要调转嘅，即系因为而家有试过噶嘛，喺屋企上课噶嘛。 系 咁有啲家长都会 insist 嘅，即系啲小路着翻件校服。 学校都 insist， 学校都要求， 唔系净系家长嘅，学校都要求啲细路仔喺个上 Zoom 之前咧都要换翻件校服。 啱噶，其实啱。 咁咪半折咯。你唔需要曬全身嘅校服噶嘛，都唔會影到你。即係一般嚟講，唔會影到你全身。 所以我就話，我鼓勵大家換曬嘅，因為轉換翻個模式咧，其實真係可以投入翻你嗰個狀態裏邊。 係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上班噶啦。咁先預告下聽晚先，聽晚就有我份啦，同埋馬鼎盛啊，同埋阿次官。 講咩咧？ 香港電影嘅金句 哦，有排講啊 嚇，即係睇下點，即係個問題就係個標準， 兩個鐘都唔夠喎、啊，你得個半鐘。 金句定係香港電影啊？ 香港電影嘅金句，即係何謂金句咧？香港電影有啲咩金句咧？你揀嘅同我揀嘅唔同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啊，最後聽一隻歌，由呢個陳柏宇唱嘅叫做《純白》。咁啊，今朝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长如白雪没污迹，用手指尖我能作画。随旋律流动之声，为一身束薄而沙哑。Ooh, oh my love, oh my love， 在爱里分对错，你问我不答。的生活医生来赐福，一百道门静静地为余生瞑目。梦还好，可亲的面容现实传扬希望，原来是剧毒。走了吧 ，Oh my love， 顶峰中起舞，宁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灰心，在心中的血恨重化，